务合作伙伴。 过年包饺子就选古传加拿大小麦粉，购古传加拿大小麦粉，上精粮点到网，精粮点到网，一点就到家。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 87.6， 来关注天气。市气象台21号发布了低温蓝色预警信号，今天和明天本市依然处于低温寒潮天气，提醒大家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4级，最高气温-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我要保持青春活力，爱车也要保持好状态。 爱车的健康，人保直销车险来帮忙。 同仁保直销车险，报废满额免费享 4S 店爱车保养服务，原厂机油，超长质保。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目前呢，受到河北段的封路影响呢，大广高速求贤到世界双方向是封闭的。还有呢，在北五环来广营桥西向东的方向，外侧车道有3车的追尾事故，后车短暂排队。另外，在西三环莲花桥、六里桥南向北呢，各有一起事故发生，队尾已经接近立泽桥了。而在西二环呢，阜成门桥南向北的方向也是有事故发生。受到这个影响呢，西二环南段包括蔡户营南路南向北一线都是车行缓慢的路段，队尾已经排到了玉泉营桥。在此呢，北京文艺广播也提醒您，请您注意驾车安全。稍后我们一起出发吧。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大帅。 您好，我是王一。 哎，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出发吧。 起了起了各位。 哎，今天早上呢真的是走在冷风中啊， 连车都发抖啊。 对，然后看到这个当时车上的时候，看到外面的温度好像是-10几度了吧。 嗯，但是早上起来就有听众朋友发来说窗户上都结冰花了。 哇， 看看也挺漂亮的。 是啊， 透着一种， 关键是你这 梵高式的美， 冰花这哪来的水啊？哎，说一般都是会有，下 晚上撩一撩啊。 哎， 起床的朋友赶紧跟我们联系联系啊！ 对， 您都忙什么呢？找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对，在路上呢，您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啊。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啊，咱们聊一个什么样子互动话题呢？咱们来说一说这个青春期的事儿啊，因为我们一会儿会跟大家说到一条新闻，说是有研究表明啊，这个人类的现代人的青春期到24岁才结束， 就长不大呗。 哟，这好家伙，真的是24岁才能结束青春期， 18就结束了 啊，说是25岁才长出智齿啊哈。 听着怎么缺心眼？ 对，所以呢，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咱们说一说，如果24岁，就一下子回想你24岁的时候，你能想到你24岁那年你在干什么？或者是你24岁那年有什么样子事情你一下子记忆特别深刻？ 对对对， 对吧？ 算一算啊。比如我24岁那年应该是2005年。 哦。 你是哪年？ 24岁，我想我得再过十年，2028年。那个时候，哎呀。 那时候你就是个妖怪。 哦、哎，大家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当然已经有很多朋友早点来了，说哎呦，一说了，这大你俩大早上出来冻着了吗？冻着了啊。 咋没冻着啊？ 今天太冷了。 对对对，这儿初见说早，自从咱们节目改时间之后第一次听见开始， 哎呦好， 听见咱们说我们出发吧。 对，你这个不像话啊，怎么能这个时候才第一次听呢？对，已经过去快一个月了。 王达呀，李小鹏啊，风景平，雨仙宝贝啊，各位好。 哎， 小丫头还说哟不错呀，这消息， 嗯， 我还可以叛逆四年。 好、 嗯、您也知道您叛逆是吧。 哎，你说你看啊，像这种的就真的是人家今年才20岁，你说你怎么让他聊24岁的，就这样，如果你不满24岁 啊， 那你就说你当下你今年，比如说你是20岁，那你就说你20岁的时候你印象最深刻的能想起来的那年发生的事情。 对 对 对 吧， 对对。 你说你18岁你就说你18岁。当然我知道最近学生们都放假了，我们听众当中可能会出现一批年轻人啊。 也就是聊点青春期的事儿呗。 对对对对对。 过了的就回忆，来了就说正好。 哎，好，欢迎各位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那接下来的时间你将会听到以下内容。春运抢票高峰频现，曲线回家受追捧。 中小学陆续放假，本周早高峰校园周边压力减小。 哎，这个是早上能够明显感受得到的啊。春节票补，这个春节档票补受限，您能买到的最便宜的电影票只能是19.9了啊、嗯， 也不错了吧？ 对。 还有今年春节为何姗姗来迟呢？ 好， 是不是都赖苗姗姗呢？ 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7:30，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先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春节抢票高峰催生了各种曲线回家战略啊。 嗯， 比如说这个什么空铁联运、公铁联运，这是飞机和铁路联运和公路和铁路联运。 是的。 中转回家正成为春运一族的新选择。那从2月13号从武汉前往哈尔滨方向为例啊，如果你买不到直达的火车票，旅客可以选择先从武汉飞回北京，再从北京乘火车呢回哈尔滨， 嗯， 用空铁联运的方式最终抵达目的地。 哎， 另外呢，对于火车票抢票本身其实也有窍门可循啊，目前各大网站吧以及一些这个在线预订机构啊，都在他们的 APP 上推出了春运抢票功能。购票者除了能在12306上购票购买车票以外，还可以在上述旅游预订机构等第三方渠道抢购火车票进行捡漏。当然我觉得啊，如果你要去选这些第三方平台的时候，也尽量的选那些就 知名的 正规的公司，因为这我曾经还用过一个浏览器啊，还是很知名的啊，抢完了就被盗了啊。 那还是在12306上买吧。 对，如果能在12306上买到，就在12306上买到。实在说是没办法了，没有其他招了。但是我觉得，其实第三方平台 也不应该这样，对吧？ 对，也不能说你如果12306抢不到，第三方能抢到吗？没试过。 捡漏，我也不知道这漏从何捡起啊。 嗯 啊。说说这校园周边的交通，本周呢，随着中小学陆续不就放假了吗？ 嗯， 工作日早高峰，校园周边的交通压力逐步减小了。根据数据的监测，晚高峰期间，东北部城区容易出现车行缓慢的情况。 嗯， 各大滑雪场、冰场仍然是周末出行的热点区域。 嗯， 此外，白天时段的机场高速交通压力比较大，三元桥、四元桥等与各环路的交通节点的桥区呢，容易出现车多、行驶缓慢的情况。 嗯， 工作日的早间和上午时段，医院周边交通压力比较大，除了儿童医院、人民医院、儿研所等医院外呢，城区肿瘤医院、302医院、佑安医院等周边呢，也是交通压力有增大的趋势啊。 哎，我还说呢，今天早上怎么路上 显得比较畅通一些啊，原来是孩子们都放假了，对， 你是从东往西来， 因为这个点我每天早上都是这个点走，几乎走到那个后面这个通惠河北路这个地方的时候，几乎都会堵一段啊，但是现在哎，今天早上很快就通过了， 但我今天从北往南来堵了， 哦， 都跑我们家那儿去了是吧？ 哎，好。 这是什么情况？ 估计你们那边还没放假呢是吧？啊， 这还有差异啊这个。 好，今天呢是我们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大家一起咱们聊一些那个跟青春有关的话题啊。 对。 想一想，如果你已经超过24岁了，你想一想24岁那一年，提前24岁你能够想起来的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 是是是。 或者是你没到24岁，那你就说一说自己当下年龄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些事情，让我们一起致青春吧。 他不记得脸上天色将晚，他洗过的发像心中火焰，短暂的狂欢以为一生长的告别是青春盛宴，我冬夜的手像滚烫的誓言，你闪烁的眼像脆弱的信念，贪恋的岁月被无尽召唤，骄纵的星星已烟消 来看看大家的青春吧。我这个读来以后突然觉得我真的觉得挺感慨的，其实年轻的时候自己在做些什么，后来的生活也都会就是有着极大的影响啊。 嗯， 比如说我看到了一位大牛啊，我们的听众当中有位叫数学宝贝的，他说24岁那年我还在德国留学， 呵， 我的青春期没有过叛逆，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读书上，24岁那年我第一次接触了物理数学，让我除了数学之外第一次接触了一个全新的领域，研究天体物理。哦， 我还说呢，怎么学了一个两门和一门偷懒的学问， 所以 呢不是 所以我全力以赴，没时间叛逆，最终我拿了三个学士学位，两个硕士学位。 哎呀， 我天哪！哎，但是我前两 久仰久仰， 这个都不是久仰了，我这个就佩服啊。那个 贵 贵。然后我前两天我去有一朋友，他们是做金融的，然后呢，就是了解到了一些现在很多在做金融的人，他们你知道原来的这个专业是什么吗？ 嗯， 原来的专业很多都是从物理改过来的，就是他们原来是学物理的。比如说这个，哎呀，这个就不太好说，就是反正说当年，比如说引发次贷危机的时候，其实他们基本上都是用了一个模型来进行一些 推演 和预算的。那这个推演和预算的这个模型的创作者建模者，就是咱们中国的一位这个大牛，然后呢，这位大牛呢，也是一开始他就是研究物理的，然后后来转做这个 金融方面的 研究啊，所以呢， 那你当时学计算机是不是学错了呀？ 哎呀，我要去学量子物理， 但是世界人民有福了。 哎，好。 这个波波先生说，刚才你们说几岁长智齿？ 不是 25。 有的人，有的人啊、 哦嗯，我36，刚拔。 嗯，好。 疼着呢，这个 青春期刚结束，刚结束啊、 哦。 好，还有一位葛大爷说了，这哥们儿学霸呀，我们都不敢参与了，你这。别害怕， 说自己的24岁，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人生。 对对对， 你比如说这位叫 Betty 的，他就说了，你看啊，我呢是23岁领证，24岁拍结婚照，25岁办喜宴，26岁有了娃，每年都有计划，每年都过得很难忘。一个轮回过去了，今年本命年有娃陪着我过，十分开心。昨天刚给娃买了10岁的生日礼物。 哎，我觉得他这不错， 嗯， 化整为零，一年干一件事儿， 一年一件事儿。 哎，你要这一块干就，哎呦，焦头烂额，手忙脚乱。 23岁我就领证，啊，24岁我就花一年拍照，啊，25岁我吃一年， 收份子钱， 哎，26岁我生一年， 哇。 对不对？哎，这个 先怀，这个、就 说一说各位的这个24岁的青春啊。 对对对，红艳说，我这不容易，24岁的时候我不小心出了车祸了，脸也毁了，牙齿都掉了，我那小虎牙就再也找不着了。 哦，你所谓的毁容是指的把小虎牙撞没了是吗？ 但是不管怎么说，您走过来了，而且说大家出行得注意安全啊。 嗯嗯。 后不说早起了起了，自从你们改了时间，我就养成了早睡早起的好奇怪。 哎呦，真好啊！ 嗯， 我们来看一下啊，还有各位说的24岁在干什么？这个雨夜正南星说了，24岁的时候已经上班4年了，已经在北京的公交事业上奉献了4年青春了。 那会儿， 哎呦，真的是4年啊，可真的不短了。 几路车呀？ 咱们说一说，就咱们先说一说24岁那年，你想起来以后有没有哪些具体的事儿？ 对对对对， 在24岁那年啊， 嗯、 我这个就像刚才那个哥们儿说的，就是把虎牙掉了啊，这也算对吧？ 这有两位朋友都说，现在他们车上都是零下12度，零下12.8度。 谁？ 卡卡 和 曹 曹。哎呀 啊， 这个确实是今天早上起来真冷，各位。 对对对。 没起来的，没出门的，听我们节目准备出门的啊，多穿一点、嗯、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的新闻内容。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来关注一组热点的消息，我们来说一下最近的春节档票补受限的消息得到了多方的证实。那今年春节应该很难买到像以往的那种什么9.9啊送你的电影票了。那这一监管措施呢，由春节档各大片方联合提出，具体是2月15号到3月2号期间，全国影院的票价就是普通观众实际支付部分啊，不低于19.9。补贴票数方面呢也有限制，单部影片不得超过50万张。好家伙，这是属于各方都受不了了是吧？ 对对对，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下属的统计研究所呢，在2016年底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平均电影票价为5.74美元，大概和人民币36.7。按照前述要求当中的最低票价和最高票补数量来算呢，单部影片的票补为840万多，多一点啊。目前呢，11部春节档的影片最大票补规模仅有9000多万，这一数字呢，可能不及以往单部大片的票补额度。 就是以前一部票就能给你补9000多万啊。 对呀、啊，但是您补那么多，你当时又说票房自己说特高，这也挺逗的是吧？ 对，所谓票补本来是片方在线上销售平台开展的一种营销手段。 对， 那在电影上映之前，片方会设定一个最低票价，一般影院在售票时都会高于这一价格，但是观众在线上售票平台却能够买到19.9、9.9甚至1块钱这样远低于最低票价的电影票。那平台或者是片方将会自掏腰包补上两者之间的差价，那这个额外的补贴就叫票补。 对，这实际上是2014年吧，有个电影和猫眼合作，掀起了这个电商进军中国电影产业的步伐，也为票补开了一个头。随后2015年这就搂不住了啊。据说这个万达院线的总裁曾茂军曾经在上影节期间透露，2015年440亿这个票房的背后，电商票补规模达到了40亿。 哇， 2016年 票房大幅降温，票补也呈现出退潮的趋势。业内人士估算的规模大概15亿，甚至更少，就开始冷静了。 哎，对，冷静了。关键是没那么多钱往外掏了。 有什么意思？ 资方想要通过票补来确保 排片 啊，因为他有排片上来了，我才能挣回来呀， 有道理。 票补大战愈演愈烈，那电影市场专家刘佳认为说，票补之争变成了，不是比拼影片质量，而是变成谁有能力和资本去补这个票。啊， 那谁还好好拍电影啊？还不如省下钱来送票补呢。 嗯， 减少票补呢，这对难以挤进热门档期的中小片方是个好消息。 嗯， 已经处在春节档的影片片方则在观望政策的执行力度啊。 哎， 那目前春节档一共有11部电影要上映，《西游记》《女儿国》《唐人街探案二》《捉妖记二》《红海行动》都被看作是四大种子选手。 嗯， 已经都开始预售了。目前呢，这个网上的预售价格在19.9块以上。 哦，就这几部电影都是19.9啊。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这个2018年春节是党的十九大之后的首个春节，新春佳节，由北京市网信部门携手相关单位网信企业共同为广大网民奉献的，以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唱响主旋律，反映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的春节网络文化大餐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 北京市网信办呢，将和北京市各个区的宣传部门、网信部门紧密协同，组织网络媒体，加大对各区传统庙会和非遗民俗等传统文化节目展播的网络直播啊。那么，网民足不出户也可以感受到传统的庙会文化，像东城区的地坛春节文化庙会、西城区的场店庙会、石景山区的八大处新春祈福庙会、怀柔区的红螺寺庙会、通州区的三教庙春节文化庙会等等，还有朝阳区的国际风情节、海淀区的春节游园会、房山区的西山民俗文化节、昌平区的秧歌花卉走街会，还有呢顺义区的二月新春过大年等活动，还有平谷区的春节文化庙会活动、延庆区的世仆园冰雪文化节、门头沟区的潭柘寺祈福活动、丰台区的三下乡活动、大兴区的送日历下乡活动、密云区的农民艺术节等等，都会在互联网上有精彩的呈现。 嗯，节日期间呢，北京市的相关单位将策划组织我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送欢乐下基层等主题文化惠民活动。北京市网信办将对北京市文化局的春节文艺演出系列群众文化活动和艺术展览、北京市文物局的博物馆里过大年、北京市文联的我们的中国梦首都文艺工作者送文化进万家、北京市社科联的我的大运河故事征集、北京市妇联的2018寻找首都最美家庭、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的寻访北京文学地标展览等重点特色活动组织系列网上宣传，将对北京日报、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等市属传统媒体的春节文化策划做重点网络推送，让更多的网民享受到指尖上的文化盛宴。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春节为什么姗姗来迟这件事情吧。 是，刚才咱说了这么半天春节活动了。 嗯， 对，那进入腊月之后，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了，有一些人期待新年的同时也出现一个春节来的比较晚呢、就发现这问题了。 嗯， 今年春节为什么姗姗来迟呢？ 哎，那天文教育专家啊，这个天津市天文学理学会理事赵之恒解释说了、说我国目前同时使用国际通用的公历，也就是阳历，和中华民族传统的农历两种历法。 哦， 中国春节每年固定在农历的正月初一，但是在阳历中的日期却不固定啊。在阳历中平均365天，闰年有366天，而我国传统的农历是以月亮的圆缺变化的周期为依据，一个月大约是 29.5 天，12个月是353天，或353天到355天之间，比阳历年少了11天左右。 哦，比阳历少。 嗯， 如果任由农历和阳历间的天数如此相差下去，那就必然会出现春节在夏天过的现象了 啊， 就麻烦了。因此呢，为了使得春节在，因为它老差11天呀。 嗯嗯。 那为了使得春节在阳历的时间能够保持相对稳定，我国采取了 19年七闰的这种方法，即在19个农历年当中加上七个闰年，这样如果上一个农历年没有闰月，那么下一年的春节就会比上一年提前11天左右，如果上年农历有闰月，下一年的春节呢就会比上年推迟19天左右，总之差的不会那么远了。对， 那由于去年大家都知道17年也就是今年有一个闰六月， 对， 全年384天，比公历年多出了19天，因此呢2018年就狗年春节要比2017年呢推迟19天，2017年的春节在1月28号，那2018年的春节就落到了2月16号。 好，人家天文专家也说了，就本世纪而言啊，最晚春节呢就出现在2月19号，因此今年春节还不是最晚的 哦， 2月19号那是最晚的。 好， 嘿，不经常想起的那个你，出现在昨夜五彩的梦里，白色是当时的爱情，黑色是后来的别离。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这个互动话题啊，跟我们一起聊的这个 24岁 那年的故事。 对， 看一看 有多具体。 我、有很多朋友真的是非常的具体。倩说了，我24岁的时候正在因为男朋友，正在因为谈男朋友的事情和爸妈对抗呢。他们不同意我们在一块儿，我和爸妈抗衡了4年，经过我们俩的坚持，在我28岁的时候我俩最终结婚了，而且今年有了一个可爱活泼听话的小棉袄，现在想想当时真的够叛逆的。哇， 斗争了四年， 斗争了四年，最终这个有一个小宝宝诞生了。 对， 所以小姑娘叫小叛逆。 还是爸妈的爱吧。 对对对， 那个糊涂旁观者说，我24岁的时候第一次换了工作、 哦、 并且认识了我们孩他妈。 嗯， 大帅你还要多具体，还要多具体。 好好好，这个不能再具体了、啊、 对，我们不好意思了解。 来看一下啊，这个张海明威说了，我的24岁是迷茫的一年，我考上了我不喜欢的大学，上了不喜欢的专业，真的是难怕入错行，可是我没有勇气去复读，因为家里困难不允许我重来一次的机会啊。然后奉劝年轻的各位，选好自己喜欢的。哎，那你其实 现在怎么样了？ 对，一是你当时就是是什么样子原因你不喜欢，然后呢还选了他呢？ 比如跟考的 分数、啊、是调剂的吗？还是怎么着？ 条件都有关系吧。 嗯， 有的时候是很难的。那天看一个采访，一女孩也是在国外啊，她上了大学，最后就说家里要还是要，她希望弟弟上吧，她就出来打工了。 嗯， 但是很，她又说很爱弟弟和妈妈。哎呀、你觉得很感动。 好啊。 徐小喵说，今天地质大学有一场跨国规模的考试，保佑我们都双 A 通过吧。 哎呦，我们这节目真的成了一个起。 我们能够起到这么大作用，我们俩还在这儿说什么话呀？ 我跟你说，感谢大家的信任啊！ 对， 但是我们祝福你，好吧？ 对，你加油吧你！ 哎，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今天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说一说你24岁那年的故事，有什么样的事儿让你瞬间想起来呢？24岁， 上汽大众旗舰座驾辉昂，尊享头等舱级座乘体验，即日购买尊享3年零利率，首付最低30%。更有30,000元置换补贴，上汽大众4008201111。 广发银行自在卡专注养老金融，专享存款利率双福，柜台转账全免费，还有国债理财专属服务，成为会员更有商超药店折扣，详询网点。 电视、冰箱、热水器、洗碗机、净化器、 米面粮油、日用品、孩子玩具， 苏宁年货节一站购齐。 1月26日，北京苏宁冰箱、洗衣机、小电器买一送一哦。 咦，这银行卡怎么印着你儿子的照片？ 我这是邮储银行 BO 个性化卡，可以把咱宝贝照片印在卡面上， 真好。那我也赶紧去办一个， 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 建信车险，现代智慧型保险公司，汽车非事故道路救援全年无休，7/24小时覆盖全国，中国建设银行集团成员，建信车险值得您的信赖，详询4009006996。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昨天受到美国联邦政府关门，诸多政府服务停摆影响呢，国际金价小幅高开于1335美元后回落，全天金价主要围绕1328至1333美元震荡。截止到今天早上7点，国际现货黄金 1333.10 美元。下面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贺岁礼菜百买，喜迎门好运来，旺运狗乐团圆，红线边任您选，儿童礼给宝贝，祝成长保平安，钻石闪铂金纯，赠爱人情意真，祈福玉送家人，尽孝心享天伦，亮珠宝天光彩迎新年来菜百。70.97克拉超大彩钻，千利克拉红蓝宝石祖母绿难得一见，新年活动精彩不断，详询83520088转666。 好的，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一起聊的互动话题，咱们来说一说你24岁的青春，你还能想起什么样子的具体的事情吗？ 对， 提到24岁啊，来看一下，有一位能气死人不偿命的啊，有一位叫Yuri Zhang， 他说24岁那年我考上了博士，然后就在后悔犹豫痛苦中度过了4年，可痛苦了。2016年终于毕业了，因为博士学位找了一份很不错的工作，现在想想任何付出都会有回报的。拖出去先抽2个小时给我赚回来啊。 哎呦，这可是人才。 其实就是说应该可能我们现在看他，你怎么这个样子考上博士，你在那地方这个矫情，但是他肯定是有自己的考虑，比如说要不要先工作呀等等的。 而且博士考上学也不那么容易。 对。 你学过没啊？ 我这个我可以考进去，但我估计毕不了业。 这想想就知道啊，人那儿没有。 对，因为毕业你比如说你出书啊论文啊愁死了。20多万字呢。来看一下啊，这个其他的朋友啊，你那里。 私印。嗯。哟，谁那车上特冷啊，换电车呀，拿起就走，空调一开就热。 你 这才是气死人的。 说24岁啊，那个愣磊说了，24岁啊是个悲催的年纪。跟女朋友分手了，然后工作上的项目进展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坎坷，但是当时碰到了一个大哥，是个项目经理，拍着胸脯跟我说，走兄弟跟着我走，我带你转运，但是项目到一半的时候，项目经理开始怀疑人生了。 是你帮他转运了、哎、 说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应该就是自己真正独立了、 哦、 从经济和内心可以扛住生活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了。你看看， 你别说人那句话真的帮你了、 嗯、 对不对？ 哎，对，你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啊？ 尽管他被拉下水了吧， 哎， 但人有点牺牲精神。 嗯， 这哥大爷说，24岁那年，我经历了上班2年之后的第一次离职，那第一次跳槽 ， 你能明白那感觉吗？我还是从国企跳槽出来。 哦， 那之前的压力那大呀， 哎呦， 想了那时间长啊。 哎呦，好，这个确实是什么事儿都有第一次。你现在经常跳吧？ 您是练跳远的吧？您是 来看一下啊。熊妈妈说了啊，青春期那是好遥远的事情了，我从小就是个听话的好孩子，叛逆的机会都留给了我妹妹。24岁那年我居然把铁饭碗丢了，我辞职了。 我怎么没看出您前面说的？ 然后呢，我妈就说你这简直是吧，前面几年你都不作，就等着今年这一年作是吧， 放一大招。 哎，这就属于憋出个大招来、啊。 那只是现在你再看这可能不是问题了。 哎， 但是在当年家长肯定接受不了、啊。 铁饭碗啊那个是吧，好。 胡天狼24。知道什么叫工龄吗、嗯、 什么 我工龄都8年了24岁。 哎。24岁工龄8年，他多大 ?16 工作的吗？ 16岁。哇、哦、那真的是。 老员工哎 呀真是。哇、哦、那您现在快到退休年龄了吧。 我天。 哎，不是工作满多少年退休来着？ 不是，是到多少岁退休？不是按 不是按年龄啊！完了，那高磊又得失望了。 你以为是按年份算？ 他现在就天天在这算自己工作多少年了啊？ 不是，他可以被开除。 哎，好，欢迎各位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继续来互动留言，说一说你24岁的青春，想提起24岁，你能想起什么样子的事情？ 8 7 6 5 4 3 2 1，我们出发吧。 欢乐启程。 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啊。 好好好。 嗯。昨天四大洲花滑锦标赛明天开赛啊，这个不是不是昨天。 到底哪天？就 明天开赛啊，花滑名将金博洋复出。那昨天中国国家花样滑冰队出发前往台北参加明天至27号举办的2018年四大洲花样滑冰锦标赛，这是平昌冬奥会前的最后一次练冰。中国队派出9名运动员参赛，最引人关注的是之前受伤的金博洋复出了。 哦，那金博洋呢已经消失在人们视线当中有一段时间了啊，因为伤病吧退出了花滑大奖赛最后一站的分站赛，也退出了大奖赛总决赛，很多人担心他身体出了问题。这一次的四大洲赛他终于复出，此前呢外界猜测金博洋可能会一直隐藏到平昌冬奥会，但从竞技体育的规律来看，他确实需要一个国际赛事得热热身，不是你说上就能上的。通过国际大赛调整一下状态，为即将到来的平昌冬奥会呢做好准备，这样的安排才是比较合理的。 等于说之前藏着，怕人家先知道我们的实力，是吧？啊，但是没事， 不用吧，人家已经知道了。 对，我们小露一手，小露一手，吓唬吓唬他们啊。本次比赛男子单人滑方面的金博洋、严寒以及张赫三人出战，力争再创佳绩。女子单人滑方面呢，李湘宁将与赵子权并肩作战。冰舞方面，上届亚冬会冠军王诗月和柳馨宇与队友宋林书、孙卓明参赛啊。还有据中国花样滑冰协会的消息，一周前隋文静在训练当中小腿胫骨部位表皮划伤啊，金阳也出现旧伤复发的情况。经过中国花样滑冰协会与国家队教练组的研究决定，为了保护运动员，中国双人滑选手退出此次的四大洲赛。哦，挺好的，先养一养吧。 对，人家业务上都挺棒哈。我还有一个感慨，哎呀，现在这个起的名字都不错耶。你看这么一个一个名字， 哎，是你发现 特别有美感哈。 我们读起来的时候，已经不像在以前那样的这个这些名字了啊，经常出现 那么容易了。金博洋、李湘宁、赵子权、 孙卓明、 王诗月、 宋林书、 柳馨宇、 哎呀， 感觉 文静这个还好，这个还是有一点比较老的名字啊。来，再来关注一下， 找你来，我跟你说啊， 再来关注一下中国女子跳台滑雪运动员首次打进冬奥会这件事情啊。 在前天结束的日本藏王女子跳台滑雪比赛当中呢，中国女运动员常新月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啊。她在比赛当中名列第16位，积分达到了106分，以总排名第35名的成绩获得参加2018年平昌冬奥会最后一张入场券啊，也成为中国跳台滑雪历史上第一次打进冬奥会的女子运动员。平昌冬奥会规定啊，2016年到2017年和2017年至2018年两个赛季的夏季跳台和冬季跳台世界杯总积分，男子前65名女子前35名运动员有资格参加冬奥会。 哎，好， 多了也没用，咱们刚刚好。 对。祝福他啊。那再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很多人可能会比较关注里皮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前一段时间呢，里皮接受了意大利媒体的采访，然后呢当时意大利媒体就问他了，说哎呀，你这个是不是什么时候离开中国回到这里再执教一下意大利呀？里皮说，我马上就要跟国足再续约3年啊，所以我暂时就先不回来执教意大利了啊， 就不用惦记我了。 哎，所以呢这个还是给大家吃了颗定心丸啊。 对对对。 里皮是这么说的，说就是当问到啊，说会不会未来再重新执教意大利国家队的时候，里皮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说绝对不会。我已经结束了那样的生涯，现在我在中国，我将很快和中国国家队签下3年的续约合同。 咱们倒是欢天喜地了，咱们哪儿得多沮丧。 我真的是觉得啊，其实在用里皮这件事情上做的挺好的，就是其实请到一个这样高水平的教练，不要说轻易的说哎，我要看马上出成绩，你出不了成绩我就把你换掉。其实这样不好，应该让他 太上老君 应该让他带一段时间。 对对 啊，把这些球员形成一种统一的足球的理念， 对， 然后呢风格和打法，这样的话对于中国足球长远的发展来说是更好的。 您就是泡酒也没那么快呀， 好， 别说人了。 哎，这个说的很好啊。来，还有看一看篮球方面吧。前两天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 火箭啊连续灭了勇士之后，我这信心爆棚啊，尤其是当家球星詹姆斯哈登啊，他更是很自信的说，我们是真正的冠军，我们才是总冠军，我们是真的啊。 这孩子24吧。 哎呀，但是也确实是因为本赛季的话，这个火箭对勇士啊，就勇士是去年的冠军嘛 啊， 然后呢火箭对勇士是2胜1负啊，这让这个火箭队的球员真的是信心爆棚啊。而且他们说，哈登还说了，我们非常自信，我们自信可以磨合得很好。那其实这样，我们期待着看吧，今年的 NBA 就是美职篮啊，到底冠军花落谁家。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吧啊！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在网上给我们留言呢，像思韵说了，说哇，我大北京今天正好走啊！ 是， 哎，我突然发现了，原来我们堵车是因为孩子上学呀、啊， 有一部分原因。 开玩笑啊，这个当然肯定有这部分原因，因为有很多像大清早起来，他可能未必去上班。 你忘了那要求错峰放学的，不就是这原因吗？ 嗯，哎呦，你看这孩子一放假以后，还真是，不过好日子也就这么2个多月吧啊，大家抓紧时间， 不然上学呀、啊。 来看看这个大家说的事儿啊，贵事儿、贵事儿说了啊，这个回想24岁，我干了好多人生大事，节奏超级紧凑，恋爱、结婚、婚礼、怀孕、生娃，一年完成。呜、 哦，这 一年， 前面有节奏的，这也有紧凑的。 恋爱、结婚，恋爱也是在这一年啊。天哪， 人家闪电呀， 哦， 一见钟情，听说过没有 啊、哦、好， 天雷地火，哎挺好， 哎呦好， 真爱啊， 对，那个好家伙，这太厉害了，这个啊， 加油，不能再加油了。 对，再来看一下啊，滴滴，你那儿有 沈鹏24岁那年和初恋10年的女友分手了。 等会儿， 对，我们算别来这套， 初恋10年14岁， 对，但也允许了，你那个时候他有这想法， 就有懵懂的感觉， 对，不鼓励，但是对吧？ 你认为那是谈恋爱，但是可能就是一种懵懂的青春，挺好。 对，成长了嘛？一秒说啊，我24岁的时候在跟妹子撩， 什么 媳妇儿就到手了。 好。哎，其实你发现了没有，在24岁这一年，大家可能更多的会发现他是跟自己的这个爱情有关的。你发现了吗？ 嗯，也有不是的。 你但凡是你啊，没跟爱情有关的， 就跟学业有关， 就跟学业有关， 完、就忙着上班了。 哎，就是事业和爱情好像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分水岭， 嗯， 对吧？有的人去奔着事业去了，有的人奔着爱情去了，啊，奔着结婚去了啊。来看一下 DDM 说了，24岁，我的本命年，那年夏天，我和第一个男朋友分手了。你看，痛苦的我一周瘦了10斤，今年我36了，老公孩子都齐全了。居然还是和那个折磨过我的男人结了婚，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想的啊！哦，合着就你们两个又和好了。 但是我要表达一个观点 哦， 所有人的24岁好像都是本命年。 是， 对 对，你们不用再说了， 对，特别提出没有任何意义。 对，哎，24岁还真都是本命年，大家不用说了啊。 对对，这不。一下就被我抓到了，我跟你说。 哎、马宽磊问语音能行吗？语音不行 ， 我们只能文字啊。 对，语音没法听。 大家如果大家开车的话，就不要发文字了啊。如果您实在是憋得想要互动的话，您到旁边打个双闪，停在路边 或者等红灯呢是。 哎，跟我们这个发两句，好不好？没关系啊，这个我们后面还好多机会呢。您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继续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菜百贺岁季，金犬送福来。 1月1日至31日，菜百会员回报火热开启，更有新年55天大促不断档，买金送银，满额返回报金额，进店送福包等给力活动，让您畅享实惠，欢乐过新年。同时，菜百推出多款生肖贺岁精品，旺运狗、小狗多多、酷狗等可爱萌系狗年金饰、生肖吉祥田、贺岁投资金条等新品以礼以藏，更有单粒70.97克拉大钻级克拉红蓝宝石、克拉祖母绿四大名贵宝石震撼亮相。更多精彩，请关注菜百官方公众号，投资需谨慎。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文化资讯啊。在不久前结束的第3届中国歌剧节当中，由歌唱家吕薇主演的民族歌剧《悠悠鹿鸣》感动了现场的观众。吕薇在剧中扮演诺贝尔奖获得者药学家屠呦呦，然后呢2月8号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第14届新春北京新春音乐会当中，吕薇也将会登台演唱《春天的故事》和《两地书母子情》，欢迎大家到时候关注。 再来关注呢，刘惜君和潘晨曾是2009年快乐女生节目当中的同台好姐妹，分别取得了全国第5名和第7名的成绩。近日呢，二人又先后推出新专辑，共同演出一段再度以音乐会友的佳话。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歌曲《故乡是北京》和《前门情思大碗茶》是将京剧和曲艺元素融入现代音乐的一个典范，也被誉为是戏歌啊。 哦， 那这些歌曲的作曲者，空政文工团的一级作曲家姚明 对， 因病医治无效。 对，前天下午呢，在解放军总医院逝世，享年69岁。姚明1948年出生辽宁营口市人，1985年调入空军歌舞团。他在音乐上的成就就在于大胆将京剧和戏曲曲艺元素呢融入当代歌曲来创作。以京剧曲调创作的《故乡是北京》，经歌唱家李谷一演唱，传遍大江南北。随后，《前门情思大碗茶》《说唱脸谱》呢，也都成为戏歌的代表。 我们接下来就用他的歌声一起来怀念一下他吧。哎呀，现在真的是听到这样的歌曲啊，真的我们有的时候经常是说到一些北京的故事的时候，经常会用这首音乐 对 来垫着啊。没想到老人家已经 离开 先世了啊。那我们只能就是创作出更好的、更多的好歌曲啊，来向这些前辈们致敬吧。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啊。 对。像印度著名的演员阿米尔汗主演的《神秘巨星》呢，在上周五上映当天取得了4088万的票房， 但是他有点难以复制《摔跤吧，爸爸》接近12亿元总票房的成功了。 嗯， 与神秘巨星厮杀的难分难解的还是早一个星期上映的《无问西东》啊。尽管这部电影的口碑在观众群体当中出现了巨大的分歧，但他在第二个周五仍取得了3300万的票房。 嗯， 这个《无问西东》啊挺好看的，就是章子怡的戏份有点过重，而且没必要。 啊， 啰嗦了。那另一部上周五上映的新片的《英雄本色2018》口碑和上座率都不好，而动画电影《公牛历险记》则出现了逆袭，这可能与《公牛历险记》是一部合家欢电影有关吧。 嗯， 那上周末呢，北京的小学也都完成了期末考试，孩子们和家长走进影院嘛，难得有一个放 松时刻。因为你比如说带着孩子出去挑电影，肯定是问孩子你想看什么呀，对吧？那孩子说一看《无问西东》什么东西，然后一看神秘巨星啊，什么是星，对吧？我这还没到追星的时候呢，那就看《公牛历险记》吧。 对，因为你不让孩子决定的话，他闹，对吧？你跟他看挺好看了啊，咱们走吧，没意思。 对对，再来看一下啊，这些年来中国电影市场上追逐 IP 的热潮一直不曾降温。有意思的是，除了影视作品被当作 IP 之外，他们的作者也被拍成了电影，这其中包括小说家蒲松龄。近日的电影《神探蒲松龄之兰若仙踪》正式上。我想 就这样吧， 能骂人吗？ 骂人 吧。这个蒲松龄是神探吗？ 这是改成探不是吧？他是说他跟那鬼狐仙怪一起的故事吧？还告诉合家欢呢，奇幻故事。 哦， 但是我觉得 他这讲的是什么呢？什么屡破奇案、收妖扬 善， 就是挂了一蒲松龄的名儿。我告诉你啊， 我觉得 IP 这个热早就过去了吧？怎么还有人跟那使劲呢？ 这肯定得使劲啊，因为新的东西没有啊。来看一下吧。上海巨星文化出品的古装权谋大剧《一代军师》即将开拍，该剧剧本根据随波逐流的同名小说改编。嗯， 这个我看过，这个原著一共4本书。 哦， 写的倒是不赖，但是他人物性格有点单一，就是说除了这军师机灵之外，其他人都有点傻。 可能就是比如说不够饱满，这一个性格就一 啊，对对对，就 特别明显， 为什么 对吧？ 他所有就是机关算尽，然后永远不会出错，你说这有什么意思？ 嗨。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咱们一起聊一聊你的青春。 8-7-6-5-4-3-2-1，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来看一看啊，很多新朋友像提名，我们已经看到你了啊，说为什么找不到我们出发吧？你已经找到了啊 ，timing， 是不是？ 哦，哦，哦，这是英文啊！ 就你写两遍，我们就不认。 不是，你看我拼音读也对呀、啊， 也没不对。 提名啊！ 对对对。 哦 ，timing， 我们全给您读了， 哎， 哪个都抄上。 哎、好。 24岁那年，我在日本留学， 嗯， 正好语言学校毕业。哎呦，大家都在为上哪个大学那苦恼那费劲呢，正在那较劲呢、嗯，哪有功夫谈恋爱呀、 啊？好，小伙，来再来看一下啊。这个还有那个叫莫妮卡说了、 啊、 刚才那姑娘说自己24岁本命年，今年36了，我懵了一下，怎么就36了？后来反应过来，哦，她的本命年也24岁啊。 谁的 本命不是她 啊、哦、我明白。36还是本命年。 对， 咱别在这上使劲了。 嗨，就是 这有一位在日本上学的没工夫谈恋爱， 嗯， 但是有在英国上学的 啊、 去追求着一个日本姑娘。 哦、 啊，说我24岁那年在英国读书， 嗯、 啊，和咱们国家台湾一男生一起追一个日本姑娘。 哦、啊，好， 幸运女神没有眷顾我。 哦、啊，好，哎， 我急呀。 嗯，对，来再来看一下啊， 嗯、 这个我再创辉煌说，看来我是没找对地方，你找对了啊！大家只要添加我们出发吧这个微信公众号， 直接发文字 我们就能看到了啊。 嗯甜甜抱抱糖，24岁生了娃。 哦， 医生把娃给我抱过来，我第一件事就是数娃的手指头。 嗯， 是多了还是少了？ 什么 情况？ 为什么？ 现在娃正值青春期，他会问我：“老妈，我要犯青春期怎么办呀？” 哦， 我就说：“哦， 那我就用更年期治你。 哎，这个好。 今天娃物理会考，那个借两位帅帅主持人吉言帮忙给加个油。 哎，我觉得有一个这么智慧和这个 对 开朗的妈妈的话，你儿子绝对没问题。 你连老妈都 别说物理了，出来。 喜贺新春，当代商城中关村店26日至大年29，满300最高减150元，逢5、6日满2000再赠200积分礼，多买多赠，提前囤年货就在当代商城中关村店。 小黄人欢乐助阵，全新途安 L 超值换新上市，全系七座，标配280 TSI 自动挡，舒适版起更有超大星空全景天窗和24项高科技安全装备选择。即日起购车，更可享2年零利率，及最高12000元置换补贴，超值之享，超乎期待。2018全新途安 L， 给家人更好的选择。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 2018新年到，福满全家，卡罗拉新车到，惠至万家。1月31日前，至高享首付60%2年零利率，更享购置税补贴。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一汽丰田电视、冰箱、热水器、洗碗机、净化器、 米面、粮油、日用品、孩子玩具， 苏宁年货节一站购齐。 1月26日，北京苏宁冰箱、洗衣机、小电器买一送一哦。 丽华快餐，中国外卖领导品牌，春节期间不歇业，竭诚为您提供订餐服务。一汽大众新春购车季震撼来袭，1.6升以下车型可享受超值补贴，部分车型选配灯光升级礼包，8大金融好礼，让您从容开启新年。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杯。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棒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分析师刘继军工程师。刘工您好。 主持人你好。 哎，您给我们大伙儿说说这个今天以及这今天的天气情况好不好？ 咱们先从北京说起吧。 好。 从昨天夜间呢，北京受到一股冷空气活动，所以话呢，气温下降比较快。今天早晨啊，南郊观测台的最低气温在-12.3度，这是入冬以来最低气温的一个新低了。这个应该说呢，这个气温并不是很低，但是呢，加上3-4级的偏北风，那就不一样了，风寒效应比较明显，大家在户外感觉到的最低气温恐怕在零下18到20度之间，所以呢，今天早晨特别的寒冷。 没错。 那么在强冷空气的这个控制下，今天的最高气温也比较低迷，预计啊，今天的最高气温在-5度左右。但是呢，这只是一个数值上的，因为有风寒效应。而且呢，10点钟之后，北京的风啊还要逐渐加大，阵风可以达到6级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在户外感觉到的温度恐怕在-10度左右。所以今天大家在户外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另外呢，空气特别干燥，户外一定要注意用火安全。那么到了这个夜间，风力逐渐减小，预计啊，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在-13-14度的样子，所以天气依然寒冷。因为现在大寒节气有在4-9天，所以话呢，冷寒冷这都是一种常态。不过呢，这种气温和常年比较起来还是属于偏高的，所以说呢，因为长时间没这么冷了，突然一冷，大家恐怕就不太适应，感冒的人数也比较多一些，所以呢，户外一定要做好一定的防护。那么随着这股冷空气的逐步南下， 那么我国的东部地区啊，先后会出现四五级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六七级。那么气温累计下降六到十度，局地地区可以达到十到十四度之间。那么呢，前期日平均气温这个是偏高的。那么经过这次冷空气，大部分地区的这个日平均气温恐怕要偏低两到五度。在这期间呢，最低气温的就是零度线将南压到江南的东北部地区，一直到广西东北部。那么零下十度线，就是最低气温的零下十度线，它位于黄淮东部和华北南部这一带地区了。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昨天夜间中央气象台也发布了寒潮蓝色预警。那么另一方面，受冷空气影响，从今天夜间开始，西北地区东部、黄淮西部和南部，还有江淮、江汉、江南北部，先后有中到大雪或者是雨夹雪。其中呢，陕西东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还有这个河南南部、安徽、江苏南部、浙江的西部等地呢，部分地区会有暴雪，局地还会出现大暴雪。最强降雪还不是出现在今天夜间，实际上呢，最强降雪会出现在24号白天到25号。那么这上边讲的那些地区的累计这个降雪量会达到10到30毫米。那么局地地区呢会达到40到60毫米。在这种情况下，对交通运输的影响那是比较大的，所以去上述地区的朋友一定要及时这个收听临近的天气预报。主持人， 好的，感谢刘工啊，您也注意防寒保暖。 好，谢谢。 谢谢您。 再见。 好，稍后呢我们一起进入我们出发吧。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今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三个月内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呢，西二环阜成门桥北向南方向有事故，造成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以及西北二环外环方向车多排队，队尾排过了德胜门桥。西五环晋源桥北南向北呢有事故，后车排到衙门口桥。北四环建祥桥东向西辅路有事故，对主路通行有影响，后车排过了安慧桥。东三环双井桥北南向北呢有事故发生，后车拥堵，队尾排到分钟寺桥。还有在东四环东风北桥北侧内环方向有事故发生，影响了东北四环内环方向通行不畅，队尾排到了建祥桥。另外呢，受到河北封路的影响呢，大广高速求贤到世界双方向也是封闭的。在这儿呢，北京文艺广播也再次提醒大家，早高峰时间车比较多，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6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10109898。 迎大家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各位好，我是王一。嗯， 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咱们聊一聊24岁那年你想起24岁能够想起什么样子的事情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当然大家就不用说24岁那年我是本命年了啊，因为谁的24岁都是本命年。 我刚才有点后悔了啊，应该让刘工说说24岁的时候在干什么，那都连线了。说刚才刘工大声疾呼啊，大家一个是要注意防寒保暖， 对， 再一个出远门一定要看一下当地的天气情况。 而且我真没想到刚才刘工说了一下，就是南郊气象台啊，这个感受到的温度是 12.3 度， 测出来的哈。 如果你体感温度可能会达到零下16到18度左右。 对，就因为风寒效应嘛，风大。 而且注意10点以后风还会变大啊， 对对， 所以大家真的是出门多穿点，千万别为了自己那个什么哼哼哈嘿啊。把自己给冻着， 把脚脖子都裹起来吧，各位，我真是 给冻着了啊！ 我看糊涂旁观者发一个呀，挺想说一下的。 说， 这是在咱们马路边的水面上吧，结冰了。 嗯， 咱们环卫师傅在上面捡这垃圾，提醒大家不要随便往这上面。 他这是还，他这应该是到了那个，这应该是通惠河吧，在通惠河里边捡吧。 不写东土城吗？你看那蓝牌子吗？ 哦，哎，这个是东土城那地方，是不是应该有条河呀？ 有啊，有啊。 哦， 所以就不管是哪儿吧， 对对对对对对， 咱都不要去。你人家工人师傅又辛苦，而且很危险， 很危险的啊！ 手不要欠，好吧 啊。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像小僧说了，哟，好奇怪，今天不堵，一点都不堵，为什么？今天。 你不要这么多事儿， 以为是周末呢，怎么情况？就孩子放假了嘛。如果当然也有朋友说，谁刚才说不堵了？ 对， 对吧？是这样，有如果你觉得你那个地方堵，这说明你可能啊，你那个地方属于就是工业聚集区，对吧？就是上班的地方聚集的。 但 你看，凡是其实 学校 周边的现在都已经清闲了啊。 但是今天事故也真的不少，刚才报了半天全是事故， 就估计一看，哦，路上这么夸张。哎，我开快点吧， 开的心情，咱别啊，别浮躁啊。 对，好，说一说大家24岁那年发生的事情啊。 啊 ，Cathy 说了，大学五年，24岁大学毕业，本来准备工作了，但得到了免试上研究生的机会，于是就又读了3年。但是我不知道当时的选择是否正确，如果工作一段时间再读书，是不是收获会更大？就像大帅一样的，我告诉你啊。 哎呦，你快说，我都举好盆了。 做一个过来人的经历告诉你是这样，就是当下最就是怎么说呢，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和选择。 哦， 因为你比如说你如果隔了几年你再去上学， 不一定能去读了。 对，一是不一定能读，另外一个你再去读你可能又会想，哎呀，如果我一开始就读是不是会更好呢？ 对呀，啊， 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这山王那山高。你看我这博士后不就没读出来吗？ 哎呀好，你距离博士后还差好几个 高磊的距离。就说了，24岁那年结束了5年的恋爱。 嗯， 不过不后悔，因为青春就是会让人慢慢寻找到对的人。现在可爱的娃都有了，非常完美 啊！ 你看人家不用后悔。 好，再来看一下啊，还有那个莫妮卡新朋友啊，莫妮卡还有谁来着？这个好多随便。都问我们再创辉煌，我们都看见你们了啊，就是在这儿互动。嗯，来看看 老约翰中药店。 嗯， 24岁当兵退伍了，家在北京，我也在北京当的兵。 嗯， 哦，哎呀，那你就是一再的回味着这军旅生涯，对不对？ 好，我们还有一位叫 Mercedes LD 啊，火，那您这名字多广告啊！这他说24岁的我还未知呢，预祝我24岁冲冲冲。 要 一看，又一位青春小妹，没到24岁。 你， 我现在发现， 想象一下是吧？ 我现在发现了， 哦，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很多年轻的这个女性听众， 貌美。 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都让你给发掘出来了呗。啊，就是我们没来， 都怪我， 我没来及念，都让他一人念了，你知道吗？ 对，这个大家你可以说一说，比如说 LD 啊，你说一说，啊，那你。就你不到24岁，那你说说你今年有什么是这个一想起来想起特别难忘的事儿啊。 嗯，这个宁十六说，我的24岁那一年的8月发现老公中奖了。 哦， 嗯，我有他的儿子。 哦，这个中奖了啊。 对，今年他儿子12了，他儿子12了，面临小升初，天天家里鸡飞狗跳。 哦， 我属鸡，他儿子属狗。 好， 差点我都忘了我是他亲妈。 火啊，哎呀， 你也别给人压力忒大。 你教我你怎么飞啊。 人能上房。 哎，来看一下啊，这个摩擦儿说了24岁 啊， 哎， 那就是我认识他爸的那年呐、啊。 哎，真不是， 就是认识姨丈母那年呗。 对，姨丈母。 今年又本命年了，认识他这么久了，怎么能认识这个人这么久呢？太不可思议了。 没事，过两天他不就出门去潜水了吗？躲开你。 哦。哦，这你都知道， 对，我约他回来做旅游节目嘉宾。 哦，好， 对吧？你不能放过他。 哎呀，好，再来看一下啊，还有卡卡给我们报路况的，说京藏高速进京方向有事故，剧堵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你还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说一说24岁那年你会想起什么。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出去玩看看咱们去哪儿。 先说说春节出境游价格同比上涨 4.5%， 真不便宜。今年春节期间呢，旅游线路价格将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其中呢，出境游价格综合指数达到近年来的最高值，与2017年春节黄金周相比上涨 4.5%， 预计在未来的三周内，出境长线游的产品将都会被卖光。 哦， 出境短线游、国内长线游预定也将渐至尾声。 哦，那目前呢，泰国、日本、美国、法国、越南、新加坡、澳大利亚、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是春节期间预定较为热门的目的地啊。 嗯， 从各主要的目的地的价格上涨比率来看，团队旅游产品当中，埃及游产品价格涨幅是最大的。哦，大家都去埃及， 他那暖和 啊。与11月份相比上涨了 33.5%， 其次是澳大利亚的旅游产品价格呢，与上个月相比环比上涨 30.8%。 自由行产品当中呢，价格涨幅最大的是澳大利亚的自由行产品，价格比1月份上涨了 43.5%、 哦、 其次是新西兰游自由行产品价格比1月份上涨了 29%。 长线旅游目的地当中，团队游产品价格最高的是新西兰，均价是多少呢？33,723。哇，去新西兰那么贵啊。 他不，他得说多少天 啊、 对吧，你得吃得住啊。但是环比也上涨了 28% 呢。价格最低的是俄罗斯，均价9,807。 火 啊，那这个还是我觉得我愿意去俄罗斯。 那你刚那天我们说的那个欧洲五国游也挺好的， 对、 啊、才7,000多是吧。 对对、国内游方面呢，目前长线游预定上涨明显，海南、云南、广东、福建、黑龙江、吉林、陕西、四川、北京和重庆等位居国内长线游的热门目的地前十强。具体目的地城市呢，三亚、哈尔滨、丽江、厦门、成都、大理、南京、广州、杭州、昆明等地人气高涨。一看这地儿感觉风光都不错。 哎，对， 空气也挺好啊。 是啊，大家可以考虑一下。那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这个 就近的消息。 哎，就近的啊，龙庆峡的灯亮了，冰灯亮了。 对对， 延庆区第32届龙庆峡冰灯艺术节近日拉开帷幕，市民将会体验一场持续2个月左右的冰雪嘉年华。 这冰灯可有年头了， 嗯、 我小时候就有。冰灯艺术节期间，龙庆峡景区灯光璀璨，350组花灯、2000棵树灯、350件冰�灯、200件冰雕、100件雪雕和环绕群山的万米长城，以星罗棋布的万盏装饰灯啊，将把夜晚的龙庆峡景区装扮成童话王国。 火啊！那除了龙庆峡的这个冰灯的灯火璀璨，延庆区还在欢乐冰雪节期间推出了冰雪旅游、冰雪文化、冰雪赛事、冰雪培训4大类40多项丰富多彩的冰雪活动，包括石浦园冰雪嘉年华、龙湾国际露营公园冰雪就是活动乐活节、还有这个柳沟冰雪欢乐园等等啊，欢迎大家到时候去看看。 柳沟不错啊， 下 着雪吃豆腐宴， 嘿啊，是吗？柳沟 啊， 这听名字感觉好像怕去玩的不是很那个啊。 吃宴你不知道吗？豆腐宴 啊、柳沟的豆腐宴啊、真不知道， 各种豆腐。 好， 石浦园也不错，你像外面要有雪，然后喝着杯热红酒。 接下来 说一说别的吧。 饿了。 嗯， 直升机线路引游客尝鲜，低空旅游摸索中起飞了。 哦， 随着首航直升机和华彬天星两家通航企业近期相继推出直升机旅游新航线，低空旅游高调走进北京人的视野啊！这是去年年末呢，首航直升机推出北京崇礼往返空中快线，以及俯瞰崇礼云顶滑雪场低空航线。今年年初呢，华彬天星公司推出的首条北京城区常态化低空旅游航线首航了。 嗯，好。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阿根廷为了吸引中国游客到他们那里去过春节啊，专门针对中国游客的出行习惯，合理安排旅游时间，让旅客可以轻松的倒时差，安排设计出了就是按照四星和五星标准设计出不同内容的四个旅游产品，将阿根廷的六大城市串联成一整条线路，以便游客可以完整的体验一年四季的变化。哇、哦，这个阿根廷 贴心呀、啊， 诚意很足嘛。 比如游客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可以获准进入全球知名的博卡青年俱乐部球场内拍照。 哇、哦，这个对于很多球迷来说，那白岩松赶紧去吧。 哎，你要不然去完了回来做个节目、 这个 他做就不给你报销了、 那不行。好吧，来，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跟我们继续聊一聊。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六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避税小贴士。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前几期我们为大家介绍了水资源税的基本情况，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情况下是可以免征或者减征水资源税的。 第一种情况，规定限额内的农业生产取用水免征水资源税。 第二种情况，取用污水处理再生水免征水资源税。 第三种情况，除接入城镇公共供水管网以外，军队、武警部队通过其他方式取用水的免征水资源税。 第四种情况，抽水蓄能发电取用水免征水资源税。 第五种情况，用于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场馆场地建设以及试运营、测试赛和赛事期间的取用水免征水资源税。 第六种情况，财政部、税务总局划定的其他免征或者减征水资源税情形。 北京地税春风行动便民服务，更多涉税资讯请您登录北京地税 TAX861 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地税微信公众号。 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吧，咱们说一说的是你那二十岁那年都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瞬间难忘啊？有位叫优莲优品的朋友就说，我的24岁刚毕业，跟其他女生不同的是，我的青春在创业当中度过，当时就那么早熟啊，一心就想做出一番事业，最后终于在我最美好的4年青春时光的努力下创业失败了，但是我不后悔，因为在失败当中认识了我现在的他，是他陪着我度过最困难的时候，风风雨雨快10年了。哇、哦、厉害，而且一看是一位怎么自强自立的一位 对 女性朋友，特别好啊。 这人爱迪生做灯泡室内灯丝失败很多次， 嗯， 对不对？传艺说那年从北京毕业回到老家工作，在老家工作了半年，然后从电力公司毅然决然的辞职回到北京。那个年头我预计是像我这么干的是少数人、然后到去年我在北京待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我原来在老家待的时间。 哦，就是整个的这个时间，我知道，我特别能理解你这种心情，就是比如说你以前小的时候从在老家待到15岁，然后你突然发现有一天你已经在外面待了16年了，那种感觉其实是一种 很神奇， 特别让人感慨的一种感觉啊。 哎呀，我也很感慨，看连朝阳区都没出去过。 好好，红帽说了，我24岁的时候啊，在追一个女同学，结果她嫁给了一个有200块钱存款的人。200块钱存款，她说的是87年， 哦， 87年200存款，还真相当于现在 两万啊。 也不能简单的这么看待这个问题。 我觉得他嫁给他不是为了光为了那200块钱存款吧哈。你可以问问他那200块钱花完了吗？ 鲁燕说谁要细节我给你细节。嗯，24岁的时候准备和老公结婚，从来不起痘的我脸上一脸的大红包。 火，你这得急成什么样啊。 但是看人俩现在也很恩爱呀、 哎。 对不对， 再来看一位啊，回乡下饺子能气死人。我跟你说我24岁的那年是2004年，我除了四处相亲，我还参着我妈买了一套100多平的房子。我就当时想着就先搭巢再招凤凰呗，哎，结果没想到，嘿，04年100平，你要疯啊？好吧，接下来的时间 我干嘛？ 我们说一点奇闻异事吧。嗯，不想跟你聊天。 把大帅都气着的人不多、 哎、真的是啊。 一会儿我再给他讲讲。 好, 好，再来看一下啊其他方面的消息、啊、 对，为什么要聊这话题呢？就是因为澳大利亚一项研究发现，现代人从10岁就开始进入青春期了， 哦， 直到24岁才结束。 火、啊、 嗯，这项发现呢在现代就是年轻人接受教育的时间更长了，结婚生子的年龄又推迟了、嗯、造成青春期延长了。 嗯， 生理方面呢也有证据显示现代人的青春期后延 啊， 例如大脑在20岁以后仍持续发育， 哦， 运动更快更高效， 运转更快 啊、哦，运转，对对对、嗯，运转更快更高效，以及25岁才长出智齿等等， 哦、 而有人36才拔 啊，对对对，啊，一直留着它啊。另一方面呢，受营养丰富、健康良好等因素的影响，现代人的青春期呀、啊，比以前开始的更早了， 哦、 就是大脑下丘脑开始分泌。激活性腺和垂体的激素标志着青春期的开始。以前这个很多时候是发生在14岁的左右，但是现在却提前到了10岁。 研究人员认为呢，应该确保法律适应延长的青春期啊。一些专家都担心呢，这会进一步令年轻人成为那种 巨婴 式的人物 啊， 老是跟小孩似的。 对， 对吧？啊， 有的时候很多人，我们现在身边有很多人是巨婴啊。 对， 大家仔细去看看，真的是不少。所以我们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互动的话题，就是想要看看您24岁的时候都在干些什么， 嗯， 然后呢，都在经历些什么，然后什么事情让你印象特别深刻，好不好？ 对。齐明说：“我生日2月16号，出生的时候是大年初二。 嗯， 哎，今年是也是大年初二。 嗯， 真的，今年也是大年初二，2月16号。 哦哦，对对对对， 真的是啊。嗯、我24岁，大学毕业，不顾家里反对，去了云南工作， 很有意义， 很有意义 啊。好， 但是你看他的头像，把他儿子弄一带胡子的照片，你受得了吗？ 这这么想让他快点。 儿子的黑历史， 忙里偷闲说了啊，这个。”青春真的是永恒的话题，当下印象最深的是我的舞蹈老师，和他学舞已经5年了，我的舞友也10多年的舞龄了 哟。 哦，这个您是说的是当下是吧？我们今天聊的是您还记得24岁那年有什么事情您比较难忘吗？啊，我们看看 当下夜班、 啊、 我知道、啊、 好，还有一位我看哈、啊、老满说了，说哦，他说到了天气啊，不是我们刚才预报说这个我们聊旅游的时候说俄罗斯比较便宜嘛， 啊， 老满说了，是北京都零下12度了，哈尔滨都零下30多度了，俄罗斯得零下多少度啊？那是便宜吗？那是天天躲在酒店里不出来的价啊。 哎呦，那要躲酒店里天天吃鱼子酱也行啊。 好 的，说的我都饿。车夫，哎呦，人家叫车夫，你知道人家24岁时候干嘛了吗？ 干什么了？ 第一次参加了飞行员考试。 你叫车夫，你去开车，我要举报你。 啊、但他没通过 啊， 啊，不过第二年通过了。 好家伙啊， 这大起大落的人生、嗯、谁受得了 啊？来安了说，这个24岁那年认识了我老公，25岁结婚，明天呢要回家接老妈到南方过春节，正好赶上大降温，温差20多度，羡慕吧你们。 还不退下？ 对，来拖出去斩了！ 气得我吐出一口老血。 来看一下啊， 静静说早上起来出门是冷，但听你们节目心里暖和多了。 哎呦， 24岁，我家天丁进口，我的小棉袄出生啦！ 你看看啊，好像大家就是我们听众当中大部分的人是24岁那年啊， 结婚生子， 找着对象了， 嗯，辞职呢， 要么就辞职分手了啊。哎，是也人生也就这点事儿。 但是我都没有，我24岁的时候就在电台上班，每天被批评。 他有人说你们俩敢不敢说说你们俩24岁？关键是我回想24岁那年，我想24岁那年，哦，还真有， 我刚开始 真有一件事情。 哎呦呦，你快说说。 我谈了场异国恋。 哦，弟妹知道吗？ 这个今天他应该不听节目。 那你说说，快说，还有时间不多。 没有没有，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主要是因为 哪国人？ 这个哪个国家？我现在不想说他这个国家的名字。他国家要是不改啊，我就不说他。嗯。好，接下来时间再来说一说其他方面的啊。马上节目快结束了啊！哎呀，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聊了聊24岁的 可真着急 青春啊！ 对， 欢迎大家，这个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 对对对 对, 对。 那马上结束，我是大帅， 我是王一。 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 诵读小站 啊，欢迎您继续收听。上期的。